我门中有两句话，说心静即灭，一真互融。这两句话意思很深，心是讲真心，真心是即灭相，静是说境界，境界也是即灭相，心静不二。学佛稍稍深入法相，跟你讲真心是即灭的，你相信？虽然没有证得，既然常这么说嘛，也不怀疑了。可是总会想到，真心还有个妄心，妄心是动的，无明是动的。无明不觉生三息呀、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是动向的，境界是动向的，境界为什么动向呢？迷了看境界是动向，当你不迷的时候，看境界不是动向。即灭相，我们因为心动看外面境界是动向，你的心也不动了，看外面境界就不是动向，即灭相，清净即灭相。这样说起来，怕大家听了还有疑问。那心定了，看到这个一切世界上是不是都静止的呢？如果要静止了，诸位想想，那有什么意思呢？看到一切人都像石头人、木头人一样，一个个都在那里不动了。是不是这个相呢？一是一不是。怎么说一是呢？确实是，是不动。但是不动里面又有动，动与不动与不爱是一不是二。这是什么一桩事情呢？大家像看电影一样，你看电影那个荧幕里像是不是动的？是动的。反复看动，有智慧的人看到是动而不动，不动即动，它是一不是二。为什么？那个底片一张确实不动，如如不动，那底片拉得太快了，你看到这个动向啊，实际上不动。你把那个电影底片打开来看，哪一张底片动？放在机器里头，速度转快一点，看到动了。我们整个世界上就是这样，所以动静不二，是一不是二，这是真相啊！我们现在迷了，以为这个世界是个动的，不是一个静的，哪里晓得都是静，没动。那么这个理论呢，在楞严经里面说的很多，也很详细，到后来后面给我们讲这些境界相为什么变现。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都说得很清楚。 啊，佛给我们说，随心应量啊，是当处出生，当处灭尽的，可见呢，它是不动。确实是清净寂灭相啊，一真互融。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诸位可以能想象得到，前面举的例子啊，一报跟正报是一，不是二。啊，那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正报，我们身体依靠生存的环境是依报，但是这个依报给我们这个环境给我们身体是依，不是啊，我们身体细胞新陈代谢就给这些自然的这些元素物质天天在那里换，好像那个机器换零件一样，天天在那里换所以身体跟境界是一不少的啊，万物就是自己身体，自己身体就是万物之一分而已啊。那么这是讲依报跟正报是一不少的，诸位要能懂得这两句话了，这一句经文就好懂，所以这一毛端啊，一毫毛的尖端啊，能含十方国度。这个国度就是讲的大千世界啊，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那十方国度那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国度啊，就在这一毛端，一毛端就是十方国度。一毛端，这是讲我们的汗毛啊，毛端就是正报最小的，国度是一报里面最大的，就是大小报二。为什么呢？小也是这些元素，大还是这些元素。所以现在这个科学家说，有专门懂得这一方面道理，在他眼睛里面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众生啊，是一不是二，都是一种元素，不过就是方程式排列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是一桩事情啊。这个话说对不对呢？也对，但是偏在一面，没有看到全体啊。事实上这不是这么简单啊。那么他这种看法算是看到一面啊，是在应用上看到的，作用上看到的。可是我们众生的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如果达到这个能力，那许多问题都解决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求所需要的都不要犯愁了，因为基本的元素是一不是二嘛，是相同的嘛，所有物质不一样，是方程式排列的不相同而已嘛。那我们要黄金，用黄金的方程式组合，那都变成黄金了啊，大地都变成黄金了啊。现在缺少石油，你再用方程式一排列，好，大海都变成石油了。一切受用啊，都可以随心所欲了。啊，这好啊，太好了！啊，随心所欲啊， 这个真是自在受用。诸位想不想办道？我想没有人不想办道。这个事情要是让科学来办道，那不晓得是何年何月的事情啊，也可能永远办不到啊。纵然是办到了，一边可以办到的，另一半有缺陷，有副作用，不是圆满。可是在佛法里面能办到，不是不能办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办到，你看看经上所讲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穿什么衣服，想什么样的式样，什么样的质料，什么样的花纹，随心所欲就在身上。也不要采访，也不要制造，也不要耕种，想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又不要脱，又不要洗，多方便呐！想吃什么东西，东西就在面前。也不必种植，也不必料理，就摆在面前。吃完了，那些杯盘呢都化为乌有了，也不要去洗了，也用不着收拾了。你看那个生活多自在，一切受用啊都是随心所欲。这么好的世界，我们不要去，要待在娑婆世界受苦，这糊涂到所以然呐！人家为什么能办到呢？我们听到好像这是比那个奇幻小说还要奇幻。他为什么能办到呢？有道理。那个地方的科学登峰造极了，圆满了。刚才说了，那一切物质是方程式的组合，它随心所欲的组合，而且那个头脑的时候比电脑还要快，一刹那之间一切系所需要的都现前了。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经典上所讲的那些事情是事实，不是骗人啊。为什么理上讲得通，不是做不到啊。那么问题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去得了？决定可靠的去得了。而不是没有把握在这个地方念佛。决定有把握。人人都能去得了。永宁延寿大师说的万修万人去啊，但是诸位要记住，入法得修修，你要不入法那你就去不了啊。要说到如法修学，这一点确实不容易。 我们图书馆呢，这个最近啊办了一个空中讲座啊，明天起开始播讲啊，那么每一个星期天呢，每一个星期天播讲半小时，时间是晚上9:30到10:00啊。那么我们这边书还有，诸位同学如果要的话，你们在这边拿啊，或者是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啊，那么到这个时间去听。这部经里是学佛的入门的一部教科书，里面提出4个问题，这都是我们学佛顶重要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呀，就是讲思尘呐，我们学佛能不能有成就？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得了去不了？你要跟到一个好老师啊，那个老师本身确实能去得了的，你跟他可靠啊。那个老师说我自己没有把握啊，那你跟那个老师的时候，那希望就很渺小了。老师是过来人，那带路没有问题，决定可靠。老师自己还在那里摸索，还不晓得正确的方向目标，我们跟到他后面，那有苦吃啊，要走许多冤枉路，这一点关系非常大。初学的老师，大智度论里就说，这个欧阳大师那个内学院训示里头又说，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头也有说，印光大师文钞里头也有说，要跟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正知正见，有教学的善巧，要跟这种老师。而不是以有修有证为标准，他有修行，他证了阿罗汉果了，但是怎么样，他不会说，好，他自己是成功了，你跟着他，他不会教你，你跟他也是枉然呐。另外一个老师没有证果，但是他知见证，他能说，这初学跟他就有利益。初学什么？我是要你指路的，你到过那是你的事情啊，你有能力指我的道路，这叫善知识。所以不是以修行正果的人为善知识，这是要注意到的。他不能讲解，没有辩才，解决不了我们疑问，指不明我们的方向，他就是成了佛要枉然，他成佛了对我一点帮助没有。所以啊，这是初学人选择老师，这是第一个要义，要懂这个道理。所以佛本心经里面说的半机学生罗刹可思啊，罗刹恶鬼呀，但是什么呢，他懂得几句佛法， 那日据佛法确实是真知真见，他自己还是无恶不作的罗刹， 罗刹不是 知见真的。罗刹要吃人，好，我这个身让你吃，你那个佛法交给我，这是佛示现教给我们怎样去选择善知识。啊，一个有修有证禅定功深的人，他见人不想讲话，你问他才不理你，你跟他一辈子没有用，还不如跟那个罗刹，跟那个罗刹鬼的时候你还有受用。啊，所以我难问是佛即雄经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老夫。啊，学佛能得到事事如意的，啊，第一个因素就是他有好老夫。学佛失败，结果没有成就，第一个因素也是他遇不到好老师。啊，当然有修有证能说善道一等就好了。啊，这一等遇不到了，那他就要选一个能说善道正知正见，选这种了。这个是成功失败第一关键所在啊！啊，可是诸位要是知道，那个能说善道的老师在现在很多。啊，我讲那部小经啊，也引用了《楞严经》不少的话。楞严经里面四种清净明慧里面就讲佛讲这个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个里面能说善道的有哪些人呢？有魔，啊，有鬼，那个鬼不是不鬼道的鬼，就是我们一样的人，啊，我们是鬼头鬼脑，啊，他是人跟我们在一起，他心是鬼心，他不是人心。啊，魔也是人，也长得很好，啊，他心是魔心，不是佛心，他是魔，有魔，有鬼，有妖，有邪，有这四大类，末法时期啊，都在这个僧团里面啊，在家出家有这四种，能说善道。都披上袈裟，这个打坐上讲经说法，这个麻烦大。你要有慧眼能认识，啊，你要认识了，行，没问题。他虽然是魔鬼妖邪，我们能得到正法。刚才讲罗刹可思嘛。你所讲的这些法邪正我能够辨别，正法我取法我效法，邪法我听了之后我不照做就是法，我就在里面。如果你要不能辨别，这个老师怎么讲百分之百的服从百分之百的依从，那问题大了，那就上当了。他可能啊说一百句法里头，九十九句是正法，有一句是邪法，那你就上大当。啊，甜言蜜语啊，很容易煽动人。楞严经 我讲经之前告诉诸位，照要印呐、你能够熟读楞严，你就能够辨别真妄邪正是非。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能有成就。末法时期，在今天，法若魔强啊，魔的力量强大。末法时期，我们自己能遇到正法，这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绝不是偶然。善根福德薄弱的人，都跟到妖魔鬼怪走了，都变成那些人的信徒。表面上而学佛，实际上呢，学的是妖魔鬼怪，自己还不晓得。自己晓得，他就回头，正是他自己不晓得。这一点诸位要特别注意。我说的浅显一点，就是讲三皈。多少同修都在皈依，最近三皈是什么？不知道啊。皈依呢？什么叫皈？什么叫依？你从哪个地方皈？你又依靠什么？真正皈依了，就心里有主宰了，有依靠了。试问问，我们皈依了，我心里有依靠吗？真正皈依了，心是定的，不会散了。为什么？他有依靠了。不要说这一生，六道轮回，生死茫茫，你已经有了依靠，你有了方向，有了目标。当然你就有主宰。是真实佛在经上说的啊，末法众生有一些是有名无实啊，我们读六祖坛经，六祖大师给我们讲的太明白了。你看人家讲三皈依那一段讲的多好，皈依佛，他的上不叫皈依佛，叫皈依觉，皈依真，皈依净。六祖大师是讲义，完全从义理上讲，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清净也。皈依三宝，这个心里面常常要依靠的，觉不迷，正不邪，清净不染，这个三皈呀。确实有了依靠啊！我们要依靠觉，要依靠正，要依靠净啊！见到佛法僧就想到觉正净，这是真正皈依处啊！不要见个佛菩萨像个跪在那里去祷告，佛菩萨你保佑保佑我吧，不灵啊。见到他礼拜是对佛菩萨觉，我要觉要不迷，这就保佑了，不迷就不做糊涂事了，就不造罪业了，不受恶报了。佛没有骗人吧，是你自己迷惑颠倒，自己骗自己，那有什么法子啊？ 所以一定要问正法。这几句话境界广大，理论呢太深，古人说会万物为自己，大自他不可矛盾。这在华严经里面是属于四事无碍的法界，佛教里面有说须弥那戒子，戒子那须弥，跟这一句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一句里面所讲的比那个须弥戒子讲的还要博大。须弥山这个地方是讲十方国度，比须弥山大的太多太多了，这一根毛端比芥菜籽小的太多太多了。芥菜籽虽然小，比一毛端还不晓得大多少倍了。所以这个地方境界尤其是广大，若一念在你，我们心被境界所转，那就像阿难在前面所讲的这个境界，我们的见性呢就受了障碍，受了局促。要大悟为心，那就解脱了，以一戒一切，一切皆一，事事无碍。所以确确实实是能够含受十方国度。十方之大，一毛端之小，大小不二，也正是维摩长者所说的入不二法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